Hey, 大家好，到星期五的咖喱饭，今天5月1号这个劳动咖喱饭。 我们没得放假。 今天真的很劳动。在朝头早 冬暑添，真的。 回办事处准备好呢，就下午去西贡这个追击逃辉，去看他那个违规的牌照屋。咁跟住呢就仲要喺个区度呢做4-5个钟头嘅选民登记站。因为听日就係。 我喺荃湾都有做。 你就係有做。 荃湾係做咁全日啦。 西凉啦，呢个唔係西凉，唔瘦咗。虽然肤色都係好黑嘅。呢位係谭海邦。西凉喺边呢？西凉就由今日下午嘅12点钟开始呢，就招呼几百个即係上到嚟城寨订阅呢个苹果日报同埋一周刊嘅朋友。咁所以咧就謝咗，而家要 我哋都謝謝地 要休息下，我係半謝狀態嚇，不過好重要嘅嚇，我哋咧就即係繼續要做今晚嘅節目。西涼咧就唞一唞啦，咁啊亦都多謝原本請翻嚟做嘉賓，而家就做咗客席主持嘅荃灣區議員譚海邦嚇。 冇問題啦，我哋咁 friend， 同各位又咁 friend。 係啦，咁啊當然啦，今日5月1号咧，嗱大家知道啦，啊我哋個個都有懲罰黃店啊，個個都洗版啊，因為之前咧我係響應好多手足嘅呼籲啦，香港人或者叫真正香港人的五一黃金周，不單止街上邊就冇曬啲自由行嚇，咁我哋咧就空群而出咧就去 幫襯，終於冇劫啦， 係啊，係啊，我辦事處所屬嘅地方，我見附近嗰啲黃店咧大排長龍，我晏晝自己想去食飯幫襯嗰間黃店都排長龍， 荃灣都係， 荃灣都係， 係啊，我中午嗰餐同埋啱啱黃昏嗰餐都係幫襯黃店啦，大家可以去 IG 睇下，擺曬上去啦， 有啲 TG 群組的朋友就講咧，就係有人講發起呢個天馬行動會唔會係一個即係唔係真嘅咧，係 trap 嚟嘅咧？反而呢個五一黃金周今日懲罰黃店先至係今日嘅主菜咧咁樣。雖然我係知道咧，而家喺做緊節目嘅同時，其實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咧就已經大量嘅防暴有進場啦， 唱歌都唔俾啊！ 係啦，嗰啲便衣咧就喺度即係去無理係去即係去查截查嗰啲後生仔嘅阿霸氣哥都好似被截查。查佢哋嘅身份證啊，咁樣嘅係啊。咁但係我哋繼續做好我哋嘅節目啊。咁啊，主要都係繼續跟進而家醜聞前身嘅 逃輝 黑警啊，應該係話 整啊，咁啊好多黑警。 今日嚇，今日下晝咧最新嘅咧就係早幾日咧，應該係前日開始就有條片，就係一個住喺南區海怡半島嘅休班警就打仔，啊懷疑係虐兒。咁啊就即係又有人透露咧，就話即係佢同太太就係搞緊離婚啊，因為咧 片都係應該佢太太放出嚟 又有家暴嘅咁樣係嚇。咁啊最新嘅發展咧，就佢下晝就被捕啊，即應該是以虐兒的罪名就被捕了，樣 大家都很等緊逃輝被捕 啊，不單止即係呢個家暴啦，而係話虐兒的方式咧，就好像對待在街頭上面的手足咁，對佢自己的仔6岁嘅都竟然可以講話係咩啊？ 話咩啊？話 就係呢啲咁嘅人破壞社會秩序嘅大佬，呢啲 自己個仔都可以咁樣講， 你咩角色嚟嘅？呢啲係即係你如果對自己6岁嘅仔嚇，即係拳打腳踢係飛腳喎，掟拖鞋，用呢種咁樣對待即係示威者咁樣嘅態度係對待自己嘅仔嘅話咧，你係可想而知佢真係執勤唔係休班嘅時間係點樣對待即係示威者或者香港嘅年 輕人。其實可以理解為佢精神真係有啲問題，好多呢啲休班警咧。都是成為罪惡的溫床，幾多休班警犯法，大家呢幾年聽不少啦。 所以要繼續留意住呢個休班警嚇，咁啊去被捕之後嗰個發展係點樣？ 同埋今日咧，大家有冇發覺周圍好多地方咧，哇！啲警察真係多到咧一個地步咧。我今日喺荃灣做街站都俾即係警察截查啦，查身份證啦。 唔止一次，好似係2次啊！ 基本上有譚波幫嘅地方都有警察。 個街站係咪4个人啦？ 唔敢多過4个啦，大佬一間每人2000，即係超過4个即係5个啦，又10000咁啊，唔抵啦嚇。咁今日睇下大家見到，即係所謂去打擊呢個五一嘅行動，哇！用上嘅警力係多到超乎想象。 嗱，琴日已經開咗拖先啊！琴日就對阿黃浩明啊、毛哥啊、社民連就8个人分開2组，相隔1.5米就去警總，咁啊有理冇理咧。就俾咗8张全票佢哋，所有去到嘅都俾曬。咁啊，黃浩明啊、毛哥啊，講到明㗎啦，佢哋一定係唔會俾呢個定額罰款， 一定要上庭抗辯。 咁啊，上庭抗辯嘅。今日咧就去對一樣係社民連加埋工黨，因為五一啊嘛，佢哋搞呢個嘅。 的遊行應該是 遊行取消了就變成全港街站， 是啦，就東區區議員麥德正呢在警方是去是、就是、截查他的過程呢就拒絕是去即係俾佢自己的身份證，好像都是被拉，不單止是 又 係 今 日 了真 今日又係發咗最少又係八張的告票的同時咧，好像話砌啊麥德正咧，就話佢係呢個阻差辦公，因為唔係拒絕出示身份證咁樣嘅嚇，咁啊即係大開殺戒啊！ 真係好黐線，惡 狗啊！ 係咁啊，所以唔緊要，其實我哋都要繼續抗爭。我哋今日做選民登記都做到好多份，聽日就最後一日啦。咁所以唔緊要嘅，大家見到民主派嘅街站，咁啊支持一下，俾個手勢 good 啊，五一啊，咁已經係好大支持噶啦。今日好多人喺個街站經過都咁樣。 今次真係有個勢喺度， 有個勢啊！ 見到好多嗱，早前嗰啲咧，我哋即係四月二號前咧，就都仲有好多年滿十八歲啊、後生啊咁樣嚇。近排咧，即係因為五月二號係第二輪啦，即係嗰啲新登記嘅選民嚇，七月廿五號之前係夠十八歲，又或者係過去從來未做過選民的、又或者仲有一些咧，就係過去從來都只是地區直選係投一票嘅啫，佢唔知道自己可以登記咧係區議會 括弧第二， 即係呢個超級議員嗰票咧係多票嘅，咁又都埋嚟登記。 咁特別提一下啲觀眾啦，其實你哋睇得都係黃絲或者深黃絲啦，不過咧原來咧。如果你在2015、16、17登記的時候，那份選民登記表呢，其實個超級區議會的格子、如果剔了呢就是沒有的、所以呢如果你那幾年登記呢的時候呢，我這幾天遇到了，就是上網登check的時候幫街坊啦，就他們沒有了那個 超區 的投票資格的、不要緊，聽日 deadline 呢照填表，就是 REO41 form， 就是填返話超級區議會庫，即係區議會第二、你上網 check check 先啊，去 voter info 嗰度啦。如果你睇到個格呢係空咗，冇呢個區議會庫第二呢，咁記得聽日 last day 去登記啦。 係啊，哇，選舉事務處啊，好有趣，好特別安排喎、聽日講到明喎、由朝到晚到夜晚嘅11:59都打開門工作喎、咁所以呢我哋議員辦事處有啲呢幫市民收集咗，除咗係傳真咧，甚至乎親身係拎咗去喎、 我聽晚都會去選舉事務處交表嘅，所以咧就依排啲喺街站收到嘅咧，就全部咧我都話一定我哋親身交去。聽日收到 你都傳真咗一次先嘅，穩陣啲。 我就冇嘅，因為其實我都應承過啲選民就話唔好留底，咁我因為我個電腦系統電腦 fax 嚟嘅，所以就冇嘅，係啊。咁但係我知道有啲係。咁 fact 所以唔留底都照做嘅，我都同意，我都同意打孖做嘅， 系啊，穩陣起見， 穩陣起見啊，穩陣起見。因為我聽日親身去就最穩陣， 係， 除非我有咩不測。 咁啊，仲有啊，嗱，呢個五一勞動節咧，假期咧，其實琴日開始嘅， 嚇， 但係琴日咧，其實有多宗嘅行山人士報警求助，嚇，唔係警方，係入去要求求助， 係， 琴日甚至乎發生咗一單係致命嘅，嚇，即係跌落山啊咁樣，嚇，咁啊，今年2020咧到而家咧，其實四個月咧。就已經係應該有成七宗咧，係喪命嘅， 因為大家突然間係發覺要去行山， 仲有係假期嘅，聽日後日都係，咁所以咧嗱，如果你選擇自己或者同屋企人去行山，同朋友行山，或者係即係你都係希望而家趁住疫情係鬆咗，去外邊唞下氣，即係好似阿細良都會帶阿 Ali 出去行下山嘅話咧，咁就真係要小心啊！ 其實你大家見我膚色都黑黑地啦，因為我都係好中意行山嘅。不過 你唔係一生出嚟咁黑嘅咩？ 比較黑啦，即 係環保人士。我以前聽你講過話要黑才似環保人士， 冇錯，我好熱愛我， 即係你當我呢啲唔係環保人士， 我好熱愛我膚色嘅，咁就其實就因為行山始終咧係曬啦，同埋有啲唔熟路啦，或者對於路線咧，其實好多時啊個 friend 話好易，但實際行落就好難嘅，咁所以都係提醒翻各位啦。其實因為大家韞咗屋企好耐啦，可能體能都有少少下降。近排我有唔少 friend 個肚腩都大咗， 係咯，我都係少咗做運動。 咁樣就如果突然間行山咧，就唔好揀啲咁難行嘅，咁跟住就係揀啲。啲咧係有勁嘅，就唔好行山路咁樣咯。就尤其是初學或者少行山嗰啲咧，特別注意啦。依幾日就大家都要去一啲穩陣啲嘅路線啦。係啦，就係咁。 同埋天氣熱翻啊嘛， 飲多啲水， 即係30度上水，甚至乎32.幾度添啊。 冇錯。 咁就又多咗個，因為天氣熱，你會唔會即係 飲多啲水 啊？啊，唔夠水分啊，咁樣呢種咁嘅情況，所以真係咧量力而為，同埋做好足夠嘅準備，就唔好挑戰極限啊，去行山。 生都是希望想去即係呼吸下新鮮空氣咁解嘅啫。嚇咁啊，阿譚海邦每次嚟到咧，因為膚色深啊，所以我哋特別做個安排咧。 係呢個光關燈 咧，特別近啲嘅。如果唔係咧，就你睇到我隔離啊，淨係睇到對眼同棚牙咁啊，唔好。呢個就係譚海邦上嚟城寨做節目，我哋需要做嘅一個 technical support。 今日我嚟咧，仲有目的， 係 就係一齊追擊陶輝。 係嗱，你琴日就已經追擊啦嚇咁啊。蘋果就犀利啊！蘋果就即係擠牙膏式嚇，前日一宗，前日放喺頭條，今日又放喺頭條，原來講緊三宗唔同嘅，即係涉及啊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陶輝呢、這個 Robert Dover 嘅一啲嘅入住。 其實他就犯了法的了，肯定 多條法案，我逐條逐條同大家拆解。 好，咁啊，不如先睇下圖先。咦，我呢張圖係咪應該睇到嘅？好啊， 睇到嘅 觀眾睇唔睇到幅圖啊？ 嚟講講下個圖嘅來源就係《蘋果日報》嗱，應該係揾呢個嘅航拍機、航拍機 啊，《蘋果日報》嘅嚇，咁所以大家記得訂蘋果嚇。大家見到依幅相咧，就係航拍機影到嘅。咁啊，你見到咧框住嘅地方咧，就係陶輝嘅一號屋，就係牌照屋嚟嘅。牌照屋的意思呢就是说那块地是政府地、但在70年代呢就屋主啦或者个牌照的即是个拥有人呢就跟政府有个协议交一个牌费之后呢那块地呢就是短暂地呢是要使用作为一些居住或者非居住的用途。 免地价的。 是啦所以一定要讲清楚依块地不是陶輝或者不是那个牌照屋拥有人的。那个牌照屋的拥有人姓刘的。那第一宗罪是什么呢就是陶輝根本同嗰個牌照人根本就冇親屬或者直屬嘅關係， 直屬關係。 一陣間要講多啲啦，我哋講咗圖嗰度先。 因為呢個牌照就要求嗰個牌照人係同埋一啲直屬嘅親人喺嗰度住， 係 同住嘅情況之下就可以嘅。 但係就陶輝就點都計唔上咯。不過我哋一陣間再畫下個家族譜先幫佢啊。好啦，依幅圖咧就首先睇一睇個框啦。你見唔見到個下方嘅花園咧？其實咧我睇嗰啲圖咧，係啦，就係政府地嚟嘅。咁如果佢框埋咧，其實係唔得嘅，因為佢個牌照咧係唔包嗰位嘅，所以佢另一宗罪咧就係霸佔官地嘅。 霸佔官地。 好啦，另外咧就係嗰個高度啦，牌照屋一般嘅高度咧就係當時70年代佢嗰個位嗰個建築物嘅高度嘅。咁佢就當時嘅高度咧就係5.18米。 5.18。 咁而家咧就多咗第三層啦，可能即係 天台嗰度。 天台呢度啦。咁樣咧就咁你都知三層點都過5.18米啦，所以 通常一層就2.5米 㗎嘛。係啦， 咁你喺2.5米乘二，再喺上面再一層嘅話咧，都差唔多7.5米。 所以咧最頂嗰層咧肯定又係違規啦，所以第二宗罪咧起碼咧就係、是、個屋嘅高度係高過佢嘅牌照規定。單憑呢兩樣咧，佢其實一定要做一個修即係執。嘅糾正嘅行動啦，咁啊，如果按我以往跟啲個案咧，大家都知道我跟開規劃，咁啊，以往跟啲個案咧，地政咧就會入去咧做俾個執管令佢啦。咁如果佢唔跟執管令咧，基本上咧佢就要遷出噶啦，又或者叫地政收地咁樣啦。 琴日就好似地西貢地政署就派咗員去，又係實地視察。 係，今日你哋都有去啊。 今日咧就即係我同埋另外三位嘅西貢區議員，包括當區嘅區議員啊，余俊寧啦，另外兩位就係呂文光同埋阿秦海成咧，就去實地視察。我哋咧就以為咧就會遭逢嘅對待就好似佢哋陶輝揾警察去處理兩個記者咁嘅喎。蘋果日報記者就話： 我以為警察會包圍你哋， 話佢哋。咩啊？話佢哋遊蕩，仲要上手撩，踏咗翻去警署之後，後屘先放翻 你。最終你哋係咪得四個區員就得？ 係啦，我哋以為我哋今日都會用某一啲咩遊蕩啊咁嗰啲會俾警察招呼㗎咁樣，咁但係點知冇喎？擺空城計喎，今日記者咧有成十幾個咁多，咁啊不過我哋都俾狗吠，嗱真係狗嚟㗎，你喺呢、這個 係呢啲村落嚟嘅， 懷疑係霸佔官地裏邊咧，原來陶輝養咗只狗嘅，咁啊俾真係俾狗吠咗聲咁樣認到我哋咁樣，但係就一個警察都見唔到，咁啊及後咧就我哋睇翻啲新聞報道咧，等到下晝嘅上晝咧，陶輝離開佢嘅住所嗰陣時咧，就俾《蘋果日報》咧就截停咗佢嘅。上晝的應該是11點 到晏晝咧四點幾五點嗰陣時翻嚟咧，又俾呢個嘅俾呢個港台嘅記者咧係截住佢。 好似話港台嘅記者仲問埋個陶輝， 陶輝離譜㗎，個 陶輝答案好搞笑。 前日答《蘋果日報》嘅記者咧就話：，你係咪違反呢個牌照屋嘅？因為嗰個牌照屋嘅牌照擁有人嘅姓氏係唔同嘅喎，你話？你話係佢係咩？佢話呢個係我太太嘅 親 屬嚇，冇錯。但係陶輝嘅太太唔係姓劉嘅， 係啦。 就《蘋果日報》去追查呢個資料出嚟咧，係姓張嘅 嚇，仲係警察嚟嘅。 咁所以嗱，佢一定唔係呢位姓劉嘅牌照屋牌照持有人嗰個嘅直屬親人啦。 因為姓劉嗰個係男人嚟嘅 嚇，好似係呢個表親咁樣嘅話，聲稱係表親。 因為 咁今日佢答。港台嘅記者咧，陶輝仲離譜，佢話：你哋可以問地政總署啦，我都等待地政總署去釐清啦，釐清乜嘢啊？釐清呢個親屬嘅關係定義。有冇搞錯啊？呢、這個好明顯係詐傻扮懵啦。 好明顯啦，嗱，咁咧依種叫做牌照屋咧，其實個即係學名咧就係叫牌照嘅構築物。 嗯， 咁樣咧就喺七十年代嘅產物啦，八十年代打後就冇出依種牌照噶啦。咁樣咧就有幾個特徵嘅，咁咧就係第一咧就係個牌照嘅擁有人咧係唔可以出租，佢亦都係冇業權嘅，佢只可以佢嘅直是親屬居住嘅啫，即係譬如佢係姓劉嘅，個女或仔又係姓劉嘅，咁樣就一齊住啦。咁樣咧就，但係而家佢嘅老婆，即係陶輝老婆同埋陶輝，陶輝梗係唔係姓陶啦，即係譯名嚟嘅啫嚇。咁樣咧就肯定冇直屬關係嘅，咁所以肯定係違反牌照規定啊！我揾抄啲功課嚟嘅嚇。根據咧依個法例第廿八章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啊嚇， 土地雜項 係啦，咁樣咧就係第六款，就係話如果違反依個許可證，即係個牌照啦嚇嘅規定咧，第一步咧就係地政係要求佢立即更正嗰啲錯誤嘅，即係話要剁走最頂嗰層啦，唔好再圍封個官地啦，同埋桃花要走，簡單嚟講，桃花一定要離開， 唔可以繼續住喺嗰度。 第二樣咧就係要接管嗰笪地方嘅，咁即係話嗰笪地要收地啦。係啦，咁所以大家知道而家係好多係有清晰法例嘅。 佢拆嘅意思係成，唔係淨係拆三樓嗰度喎，係成個拆曬。 如果佢總之5.18米以上嗰啲就要拆， 剁曬佢，即係唔可以超出嗰個高度嘅標準。 係啦，因為嗰度講明係5.18米嘅，咁就即係第三層全部要拆啦。咁所以其實姓劉嗰位牌照持有人嗱，可能不健在，亦都可能仲健在嘅。咁其實佢自己都要。或者佢嘅直系親屬要出嚟澄清嘅，嗱，因為個牌照係七十年代，而家已經係2020年啦。換言之，其實相隔咗50年啦，有機會仲健在，有機會已經過身。咁而家好需要嘅咧，就係佢嘅直系親屬或者佢自己咧出嚟咧去處理翻個問題。如果用任由啊陶輝或者佢老婆喺度住，佢哋又唔係直系親屬咧，其實地政得一個方法嘅啫，就係要佢走同埋收翻個地啦。係啦，咁所以係好清晰嘅法例噶。咁講多一樣啦，就係因為依兩日咧，好多人問我就係究竟同寮屋有乜關係，或者分別。咁就坦白講係有少許分別嘅， 因為新界裏邊冇業權，但又容許佢即係存在係得兩種，一個就係即係登記寮屋。另外就係牌照屋，係 啦， 冇業權啊！記住，個業權係屬於政府啊，係。 係啦，咁啊，寮屋係啲咩咧？就係其實大家都知，由四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都係好多大陸嘅嚟到香港文化大革命啊，各樣啦。咁嗰時可能嗰啲人就相對融入香港多啲嘅。咁近來我同范國威近呢十年，你成日都話單程證過多啦，又要攞翻單程嘅審批權咁樣，就因為我哋嘅感覺咧，依十零年嚟嗰啲都唔算好融入香港。但當年的情況有些不同，都成為香港的一個動力。政府就在1982年，記住大家記住這年，就是做了一次寮屋的凍結調查的。即是說呢，如果在70年代在周圍去起屋 的那些，就在政府地起屋呢，就如果他在82年是登記了呢，就是可以合法地存在，但條件一樣的，就是不可以轉的戶主。或者只可以俾直系親屬，就唔可以買賣咁樣嘅。 暫準存在， 冇錯，係 準到暫準存在。如果我理解就話嗰啲物料啊、大細啊咁嗰啲係即係 有限制㗎。 我以為係。 話嗰個反而係嗰、那個即係、就是、裏邊嗰啲，亦都係可以容許係租客嘅喎。咁所以我哋收過有啲個案咧，就係話係有啲係頂上一手嘅。不過佢頂嗰陣時咧，就因為啊呢啲太舊啦，82年到而家啦，咁啊做咗一啲嘅修葺啊，做咗一啲嘅維修之後咧，就改咗啲物料，咁啊跟住就俾地政署喐佢哋喎，係。 但同埋。無論寮屋同埋叫牌照屋咧，都有個政策原意咧，就係俾啲人暫住嘅，就唔係俾土匪成200,000一個月。你竟然住牌照屋，冇搞錯？ 即係如果政府係要發展嘅話咧，咁就大條道理咧，佢呢個暫準存在嘅呢一種咁樣嘅寮屋或者牌照屋咧，就要收翻啦。 冇錯，其實好多新市鎮原本嘅地方咧，好多牌照屋同埋寮屋嘅。咁牌照屋同寮屋仲有個分別，就係嗰啲牌照屋咧，有好多咧係非住用嘅，即係可能係啲雞欄啊、牛欄啊、啲工作嘅地方啊、擺存貨啊、擺一啲建築廢建築物料啊等等。 目的就係譬如俾你喺個農田、農田隔離嚇，即係去 冇錯 暫準噶嘛，處理方便處理嗰啲禽畜啊，即係耕作係使用噶嘛。 冇錯啦，咁啊，寮屋就真係一定係住嘅。咁所以基本上有依兩個分別。咁而今次逃揮依種咧，就係牌照屋。咁咧就按一段時間咧，有時每年，有時每兩三年咧，就要俾個牌照費嘅咁樣啦。咁究竟又係啦，跟住地政又要知喎。咁其實究竟邊個俾牌照費嘅咧？其實係冇理由由逃揮或者佢老婆俾牌照費，一定係有個牌照持有人俾牌照費。 亦都唔可以代佢俾噶嘛。 冇錯， 又唔可以代佢俾噶嘛。我哋今日入去睇嗰陣時咧，同埋西貢區議員啊余俊玲一齊入去，即係當區區議員咧，其實佢早喺啊上年啊年中年底已經收到有唔少嘅投訴噶啦，即係佢嗰陣時佢仲未選到做西貢區議員嚇、已經係有人投訴就話：咦，那個住宅附近嗰度做維修嗰陣時咧，涉及到霸佔官地啊，造成一啲嘅滋擾啊，阻礙咗嗰度出入嘅、即係住喺嗰度好耐嘅居民嗰啲嘅泊車位又被佔用啊，已經係有投訴噶啦，已經係質疑佢係咪合資格地係住喺嗰度嘅嚇。咁啊，當然啦，即係經過啲市民嘅投訴，當其時未做議員嘅余俊玲去投訴嘅話咧，地政署就好似黑洞咁樣嘅嚇，即係冇回應啊，冇回覆啊，冇跟進啊，或者有跟進之後又冇透露嗰個跟進嘅過程啊，直至係去到而家被報章揭露咗出嚟，被《蘋果日報》大肆報導，今日咧就開始有其他嘅冇得避，即係有線啊、Now TV 啊、咩方向報啊、明報啊咁嗰啲都要跟進嗰陣時咧，地政署先至琴日再派人係去睇嘅啫，係。 因為我聽聞到啲新聞就報導話咧，有一啲投訴去廉署，投訴去地政，但係依兩三年石沉大海，甚至懷疑係咪因為依個係警方高層而鬆手咧咁樣？嗱，依個懷疑都係合理嘅，因為其實。地政咧，坦白講，我跟咗咁多年個案咧，佢哋好多時咧都係太慢板或者唔夠人， 糊裏糊塗。 係啦，但係其實佢對於一啲叫做比較知名嘅個案咧，其實一向都係快手少少嘅。咁、但係過往幾年， 即要睇個社會輿論壓力大唔大。 咁就但係。我自己覺得好簡單嘅啫，就係、佢公職人員啊，陶輝基本上地政應該係秉公辦理。嗱，你大家記唔記得啊處長啊，警務處處長又出信俾教育局，又出信俾教育大學，周圍去亂吠咁樣，跟住就話要嚴肅處理咁樣。咁唔該佢啊處長啊，警務處長，我而家鄭重呼籲你，可唔可以去公開地向？呢、這個地政總署叫佢嚴肅處理逃揮啊！ 佢直情唔答你啊！ 唔答你。 琴日呢個鄧炳強去長洲叫人哋唔好做那個替代嘅一種儀式啊，咩搬神儀式啊？ 係係。 咁嗰陣時咧已經有記者追問㗎啦，因為《蘋果日報》就前日嘅頭條出㗎嘛，就話、你點樣去睇呢個逃揮佢嗰個入住違規牌照屋或者違規入住牌照屋呢件事啊？佢直情唔答。咁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又系喺前日嗰阵时咧，俾记者喺立法会佢出席完会议嗰阵时追问咧，佢就话又系嗰种啊，高官通常都咁答，相关政府部门会根据既有嘅程序系去处理啦。你问翻呢、這个即系如果你要投诉咧，就去相关嘅投诉科嗰度投诉啦。咁啊，警方嗰度咧 ，PBRB 咧就同邓炳强一样唔答。 其實而家個即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咯。其實講來講去都係咁啦，即係離曬譜。嗱，要睇下禮拜一翻工日啦。即係睇下地政會唔會即係再去調查咁樣。 禮拜一就係呢個公務員全面復工嘅日子嚟。係 啦， 因為疫情咧就連續五日係零確診，今日又多翻兩宗，兩宗都係外地輸入嘅、 哦、 零確診。咁所以下個禮拜一全面復工，地政處喺地政總署會如何去應對呢個涉及到逃廢嘅醜聞咧？咁樣。 咦？好似琴晚開始仲有一個就係話佢租咗出去61A。不過呢個我就未睇傳媒啲報道或者未去過。你今日有冇去睇過？ 有，今日去睇埋嘅。我係先去睇咗呢個。呢、這個係叫西貢清水灣嚇碧水新村一號屋就係逃廢，嗱佢其實唔止一號屋嘅，佢相連埋二號同三號嘅，嗰度係講緊三個嘅，打通其中一個啦咁樣係，咁跟住咧就呢、這個蘋果日報咧就琴日就再爆埋，今日就做埋頭條，原來咧逃廢喺2014年同佢嗰陣時時任嘅女朋友及後搬咗入去住之後先結婚嘅，佢、嗯、首先搬入去咧就唔係呢個碧水新村一號屋嘅。就係、是、有另外一個咧，係望到嘅，其實隔個後巷嘅啫，叫做61A 嘅，嗰度咧就係一層嘅平房嚇，大約係1100平方尺嘅一層嘅啫。 係應該都係牌照屋。 而家呢個一號屋咧，而家呢個一號屋咧就唔係嘅，一號屋咧大約係400平方尺，咁啊三層咁樣嘅啫係。嗱嗰度都係牌照屋嚟嘅， 係 嚇，咁嗰度涉及咧另外兩宗違規嘅啦，就係、是、第一。嗰度牌照屋又係啦，你唔可以出租，唔可以轉讓噶嘛，唔、可以俾一啲唔係直屬嘅親人係去住噶嘛。陶輝同佢嗰陣時時任嘅女朋友搬入去嗰度先，跟住先搬去呢個一號屋咁嘅。而家咧佢就被人揾到，原來喺兩年前啊，2018年咧開始咧就喺嗰啲外籍人士嘅群組， 係 喺 Facebook。佢太太用真名喎，佢自己就用外籍，佢自己又用，亦都用真名。佢一個群組嗰度咧就話係出租，就係、是、民宿咁樣係。嗱，大家知道啦，旅館業條例嚇，即係旅館業條例咧就規定咧，如果唔係連續將某一個單位租出去係長過28日嘅話咧，咁佢咧。就應該係好似營運旅館咁樣， 好似酒店旅館咁啦。 係啦，酒店旅館、賓館咁樣咧係受規範嘅，咁樣係。 係。 咁啊，記者朋友就去問翻負責嘅政策局啦，呢、這個就係民政事務局啦，咁樣係。咁民政事務局咧就 check 到民政事務總署咧就 check 到翻嚟咧，佢就冇登記咗嘅呢個旅館嘅牌照有發出去俾碧水新村所有嘅地方。嚇、啊、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呢、這個係冇攞到牌嘅嚇，咁、所以咧，陶輝咧起碼涉及兩宗有關61A 屋嗰個嘅問題。第一就係違反呢個旅館條例， 但係無牌經營旅館，有人租緊嘅喎。你有冇見到個租客？ 今日我哋去到咧喺個行嘅過程裏邊咧，就見到有著燈。不過後屘我哋再觀察一下咧，嗰下著燈咧可能係個 sensor 嚟嘅，係、 哦、 一啲感應器，見到有人行過咧就會著燈嘅啫，係、嚇。咁就反而早琴日前日咧就有蘋果日報嘅記者去問到有個女户主，咁啊附近嗰啲村民咧就話應該係有一個西人同個女户主咧就而家住緊嘅咁樣係嚇。佢哋喺網上面宣傳係點咧？陶輝個老婆姓張嗰位女士咧就擺曬相出嚟㗎， 係 嚇，即係傳媒影到出嚟咧就好類似㗎、又話嗰度好骨子啦。 系啊， 喺嗰度咧就10分鐘左右咧，徒步就可以行到落去 沙灘啊， 沙灘啦咁樣嘅嚇。咁但係我哋今日一路去睇咧，我哋理解咧就係擺咗空城計嘅，揾唔到人嘅咁樣。 哦，但係有趣在於就係咁，即係話61A 咧，其實有間接係逃廢。去所謂持有違法持有咯，哇！咁即係又一號屋，又二號屋，又三號屋，又61A。嗱，地政總署如果今次都探慢版咧，即係你接埋好過啦，即係哇，好違規，好清晰喎，睇得出。 係啊，嗱咁所以咧，嗱頭先我哋講碧水新村一號屋就逃廢，起碼涉及違反三條嘅 係啦 規例嚇。呢個六啊一號 A 咧就起碼兩條。一個就係牌照屋條例，另外一個就係旅館業條例啦，咁樣起碼又係兩條，係講緊五條嘅。咁但係止唔止呢五條呢？ 可能不止喎， 唔知今晚停蘋果又爆啲咩出嚟啦。 第二就係蘋果點解咁犀利？當然我哋梗係鼓勵大家係繼續訂閱蘋果啦。 一週刊。 今次你睇到啦，其實如果唔係再連續爆嘅話咧，咁就其他主流媒體根本就唔會報嘅，係唔會跟進嘅咁樣係嚇。咁因為佢夠膽係去揭露呢啲咁樣嘅社會弊端嘅話咧，係支持蘋果啦。咁但係到底有冇人？是在內部那裡是很接近陶輝的人爆料呢，我們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探討。 人民超市送你消毒出走液，派發日期呢由1号到30号，不過都是送完即止， 只要下載了人民超市的 APP， 登記做會員，去門市收那張電子 VIP 卡就會獲得出走液。 大家記得要經常消毒雙手啊！